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07集酒宴。费胜立在边上定了会儿，只说：“ 谁稀罕你的七坛酒？没劲了啊，主子都放了行，你还把自个儿拘在这里。” 他喝了点酒，比平时话多。 主子前些日子让我招募新人，你知道吗？ 乔天涯抱臂，用眼睛打量他。 知道。 费胜抬指点着自己，又点了点乔天涯，含着酒嗝说：“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以后在端州建骑兵，主子最主意你，你能打吗？可如今算怎么回事？你跟着姚文玉啊，倒像是忘了自己根儿在哪儿。你这么着下去啊，迟早要把前程糟蹋没了。” 乔天涯的刀柄落了血，他看向庭院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 我的前程在这儿呢，你也忒操心了。 你是太傅给主子的，主子收你那日也收了两山血。” 费胜放低声音，恨铁不成钢。乔天涯曾经发誓要做沈德川的刀，胆识、心性、身手，他什么都不缺。如果他肯，在中博就能做像朝晖和陈阳那样的近卫，往后前途无量，光复门楣不是梦话。可是他自从被放到了姚文玉身边，欲望就没了。这次招募新人的差事，沈德川交给了费胜，随军的差事也交给了费胜，那都是乔天涯不要的。乔天涯把飘来的雪花吹掉，看那白瓣被风眨眼间就卷走了，消失在这黑沉沉的夜里。他没有拂掉佩刀上的积雪，也没有回答费胜。萧迟也卸了甲，着着单衣看费胜的呈报，上边写了出兵樊州的详情。他说：“ 翼王连火铳都能搞到手，这本事通天了。 135支。 沈泽川退着宽袍， 都是春泉营的东西，上边还刻着兵部的号。 他一个山野流寇，没有正规军，谁给他供这么贵重的玩意儿？” 萧迟也抬臂搭着一把手，看着沈泽川脱衣。沈泽川的宽袍划过臂弯，掉在了渠书上，长服上是珍珠扣，在弹开时发出了细微的啪声，白皙光滑的脖梗顿时浮现。沈德川手指半掩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他这份散漫没有设防，像是被压在渠书间都不会反抗，心里还想着别的，所以显得格外诱惑。 火铳流失在外对去都没有好处，该是偷出来的。 沈德川的喉结在说话间会滑动，萧迟也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，对他熟悉万分。沈泽川每次汗如雨下时都习惯仰颈，因为萧迟也太高了，让他即便躺在被褥间也需要这样去迎接萧迟也的亲吻。萧迟也想到很多画面，但他神情自若，没有流露半分。他的拇指正在无意识地摩挲，让骨扳指轻轻转动。 尹昌是不是带回了俘虏？ 翼王的男宠姓霍，程峰说是登州原指挥使霍庆的儿子。 沈泽川说到这里看向萧迟也：“ 明早可以见见。” 这人用火铳吓退了尹昌，会玩啊？ 肯定有人教他。 沈泽川解掉了最后的珍珠扣，松手时长服落地，美人终于舒服了，顺带着踢掉了脚上的木屐。沈泽川背着昏光，窄腰透出来，像是兜不住的玉色。萧迟也尝到了隐秘的愉悦，这就像是不为人知的把玩，对兰州的欲望缓缓爬满了他的胸腔。 明早送几只火铳去离北，军将能画出图纸，海日谷在北原教场偷学了尹昌的阵型，打得我还不了手。这次出兵端州，我要尹昌随行。 萧迟也把费上的呈报扔在桌案上。沈泽川端着茶喝，闻言瞟向萧迟也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 不带我吗？”“ 行啊。” 萧迟也跟沈泽川面对面，挑打地说：“ 我家有汉虎，平时盯得太紧了，只有行军路上能与你偷欢。” 沈泽川上挑的眼角里猫着坏：“ 你气好凶，我怕的。” 萧迟也学着沈泽川上回的语气：“ 我也好凶啊。”“ 我不怕你凶。” 沈泽川把折扇抵在两个人的唇间，向外边的狐狸：“ 可是你好久才来啊。” 萧迟也稍稍偏了头：“ 这能怎么办，我惧内啊，我都想要。” 时隔这么久，这次感觉截然不同，心跳、声音、呼吸，萧迟也都要。他霸占着沈泽川，沈泽川受不了，萧迟也连他还没有淌出来的泪珠都要夺走。萧迟也曾经想要天空，想要草野，还想要鸿雁山。他熬鹰驯马，奔驰在梦中的大地，可最终他都不想要了。他要沈泽川。沈泽川哭了起来，萧迟也以为他在害怕，但是他微抬起下巴：“ 我好爱你啊。” 这句话既像是他的疯狂，又像是他的抚慰，不论哪一个都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萧迟也。这双眼眸里尽头的波光，像极了那天在敦州他从抚仙顶跳到了萧迟也的怀里，即便此刻没有疾风和大火，他也坏透了。萧迟也为此佯装愤怒，又为此格外愉悦。他怀揣着世间独一无二的沈兰舟。萧迟也俯下身来稳住沈泽川，像是禁锢。潮湿的夜涌动在斑驳的树影间，竹帘静歇，廊下没有人候着，屋内的私语都藏在垂帷里。庭院里的竹筒倾斜，在雪片间泻着清凉的水，冲刷着冻住的苔藓。蒙脸翅歇在廊下的横杠上，歪头听了半晌，又歪过头闭目睡觉。偶尔几声寒鸦鸣，也吵不到有情人。姚文玉枕在乔天涯的背上，勉强睁着眼看着阴沉的天空。“ 手可摘星辰。”“ 歇吧，今夜没星辰。” 夜晚小雪拂面，姚文玉抓了把虚空，他的酒气混杂着药香喷洒在乔天涯耳侧，忽然道：“ 你红什么？” 乔天涯没回答。“ 你热什么？” 乔天涯还是没有回答。姚文玉俯下头，在乔天涯的后肩上埋起脸，喃喃道：“ 天生我究竟何用，行不通道不明，既没有凌云志，也不见富贵命。” 乔天涯踩过薄雪，靴底发出吱吱叫的轻响。姚文玉手掌轻拍，跟着雪声低吟道：“ 古来圣贤皆是死，唯有隐者留其名。” 乔天涯觉得自己后颈被濡湿了，他知道那不是雪花，但他仍然说：“ 雪掉进来了，你替我挡一挡。” 沈泽川起不来了，腿内侧都是牙印，被萧迟也压在身下睡到了43刻。费生来换的时候沈泽川还没醒，萧迟也扶手 从后边吻他，硬是把他吻得快要断气了。 饶了我吧。 沈泽川费力挣扎着，最后趴回被褥间，眯着眼对萧迟野哑声说， 我乱糟糟的，什么都想不出来。 沈泽川哪儿都红，被咬的，被捏的，后颈最可怜。萧迟野的胸膛抵着他，让他热得流汗。 可怜死了，我给你撑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昨晚最激烈的是坐怀，在萧迟野怀里被把住了腿弯，只能靠着萧迟野的胸膛。